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筹审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声明强调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成功，警告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，他们的对朝侵略阴谋活动会导致悲惨的后果。